旅途期间和旅途结束后14天内持续关注个人健康状况，避免参加聚集性活动，提倡返京后尽快进行一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近14天曾到过中高风险地区或与感染者同乘交通工具或活动轨迹有交集的人员，需主动向所在社区、工作单位、学校报备，自觉配合落实健康管理措施。各校也在微信群中紧急排查学生及家长的离京信息，比如近期是否到访过南京张家界风景区凤凰等。对于目前未出京的师生，学校建议非必要不出京，建议孩子们尽量避免去人群密集的地方游玩，外出时要戴好口罩，勤洗手。不少学校还恢复了每日健康上报制度，要求老师每天对体温进行监测。如何避免跌落伤？跌落伤是最常见的儿童伤害。人们常说，孩子摔着摔着就长大了。从医生角度来说，更希望家长能够规避对孩子造成严重伤害的跌落伤，如坠楼伤、婴儿坠床伤等。孩子坠落后最容易损伤头部，因为孩子年龄越小，其头部所占身体的比例就越大，所以年龄越小的孩子发生跌落后，其头部受到损伤的概率越大。还要提醒家长的是，跌落的高度与损害的程度并不成绝对的正相关。孩子跌落的高度可能并不高，但一旦跌落，严重的甚至会出现颅内出血的情况。那么，该如何避免跌落伤呢？家长要明确的一点是，家里也并不是绝对安全的港湾，家里的安全隐患并不少，危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家长要更加注意防范家中的危险因素。对于有行为能力的孩子，家长还应注意，不要将床或可攀爬的物品堆放在窗边或阳台上，以防孩子登高后摔伤。家中装修时也应注意，尽量不要安装能够完全向外打开的窗户，以免孩子不小心跌落窗户。家庭音乐剧《故宫里的大怪兽之稳兽使命》来了。故宫的怪兽们因为人类的遗忘，准备离开守护了几百年的故宫。忽然有一天，小女孩李小雨在故宫捡到了一只神奇的宝石耳环，误打误撞闯入了故宫怪兽们的世界，和龙的儿子稳兽成为了朋友。离别之际临近，故宫深处却开始阴雨连绵。与此同时，李小雨和稳兽也产生了隔阂。这对朋友能否解开误会？乌云背后隐藏着什么可怕的事情？故宫将面临怎样前所未有的危机？怪兽又是否从此绝迹于故宫呢？难以置信的奇幻之旅在漆黑的夜幕里悄然开启。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8月21号和22号，地点就在北京展览馆剧场，目前还有180元的最低票价。大演时代经典神话西游记系列舞台剧西游记之真假美猴王，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任劳任怨，不畏艰险。这一次他遇到了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六耳猕猴，他将如何面对，又将如何找出真相呢？小朋友们，快来跟孙悟空一起来辨真假，看谁的眼睛最雪亮。在人生道路上，我们可能被假象所蒙蔽，但只要心中坚持真的信念，最终我们会找到生活的真相。演出时间是8月7号，地点就在北京华侨城大剧院，目前还有90元的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如何在一本绘本中展现祖国的大好河山，在孩子的心中种下民族文化意识的种子？一条大河正是这样一部壮美厚重富有民族情感的绘本。读者跟随黄河走过澎湃的壶口瀑布，登高鹳雀楼，遇见千年古都西安，穿越陕北黄土高原。为什么说一条大河是一本名副其实的黄河图像百科全书？从黄河源头到入海口，作者在文字和图画中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小朋友从绘本《一条大河》中又能收获什么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 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的是知名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绘本《一条大河》的作者于大武老师。欢迎您，于老师。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绘本《一条大河》的作者于大武。 那么《一条大河》呀，是经过您30年的酝酿、3年的采风创作完成的心血之作。那当初为什么您会把创作啊聚焦于黄河呢？创作的灵感是什么呢？ 因为从小吧，我们就读着唐诗，李白的著名的诗句啊，对黄河有所了解。另外呢，因为我是从事美术编辑工作，有多次到黄河岸边，去观看黄河、体验黄河的机会，所以对黄河呢，有了一些各方面的这个理解，也阅读了一些关于黄河这方面的资料啊。文学作品啊，有关的这个形象的，比如出土的文物啊，与它相关的一些这个黄河文明的多次的这个了解，所以对这方面呢有些体会，也触动自己呢，在多年的接触之后呢，逐渐形成想画黄河这个主题绘本的想法。 是的。那在这3年的采风过程当中啊，您都去过哪些地方啊？把哪些黄河流经地域的风景记录在了这本绘本当中呢？ 这个为创作《一条大河》又特意沿着黄河这个走了3次啊。因为这个中原地带啊，像山东啊，山西、陕西这一带呢，过去因为出差机会多，都接触过多次。那么这次为了创作，特意到了青海，就是黄河的发源地，那个地区啊，又沿着这个黄河呢，走了那个甘肃、宁夏、内蒙，然后晋陕大峡谷啊，进行了3次以黄河为主题的采风，所以收集了这方面的一些素材，也更体验了那黄河的这个风貌。所以对这次《一条大河》的创作呢，有了更大的激情啊，一定要想表现黄河这个主题，用绘本的形式啊，把它更全面的更深入的啊，来用这个绘画这个形式啊，给小读者来展现黄河的风貌。 是的，我们知道啊，这个黄河全长是5464公里。那看到《一条大河》这本绘本呢，气势磅礴。在采风的过程当中啊，您遇到过哪些困难吗？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这个，因为在采风当中啊，有些场面或者景物啊，是要进行艺术处理的。因为黄河呢全长是4564公里，那么我要选择哪些河段来表现，作为表现黄河来说，那要进行那个筛选，或者说把最集中代表黄河的一些标志性的地貌或者标志性的景物啊，最好有概括性的，更那个能够让读者能够深入了解黄河，选择他们最有这个黄河这个风貌的啊，这些这个沿河沿着河这个黄河有代表性的东西能够选进来，这样呢才能够把黄河的风貌表现的 更这个更全面一些，更有代表性一些。所以在选择上呢，我是看了一些资料，也做了实地的沿线的这个采风啊，然后反复进行推敲，形成了最后画面啊这个展现的这些场景。 嗯，是的。那您呢，既是绘本的文字作者啊，同时也是图画作者。那么《一条大河》这本绘本呢，它在艺术创作手法上呢是写实和写意相结合，场景的展现呢追求的是一种恢宏壮美和厚重的艺术效果。那您为什么要通过一种俯视的视角来表现黄河呢？ 几次采风下来，包括以前的积淀，对黄河的认识，使我呢觉得表现黄河的时候一定是用一种很厚重、很开阔、很有气势啊，因为它这个黄河集中代表了中华文明啊，在中原大地上啊这个整个的精神面貌。我想在画面体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体现出咱们民族的精神气质来。整个画面采用了一种俯视的大场面的这个比较全面的啊，来展现黄河的基本场景啊。这个在这个创作当中，尽量把我对中华民族母亲河的这种采风得到的这种感受啊，用画面把它充分的表达出来。 嗯。是的，一条大河可以说它其中的每一幅的插图啊，都可以成为单独的绘画艺术作品啊，色彩呢丰富饱满，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有茶色、丁香色、带紫、嫣红、铅白、藏蓝哈、等等。那么您在绘画用色方面是怎么考虑的呢？ 我想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是原图，采风有很多感受，另外呢。在处理黄河这个绘本整个过程中呢，我分了几个阶段。 嗯， 就是这个现在从绘本的这个篇幅来说，因为它有限，我大致呢在这个绘本当中把最高潮、最有代表黄河的这个场景的这个画面啊，比较集中在晋陕大峡谷和中原这一带，河南、陕西、山西这一部分场景，作为黄河表现黄河的一个重点部分啊。另外呢，注意整个黄河的这个表现的时候，它的节奏感啊，比较典型的就是说在晋陕大峡谷这一带啊，用了很多的笔触来刻画它的一些细节，使黄河的这个风貌在这里有一个充分的体现，同时呢和其他部分能够衔接呼应起来，这样一个绘本呢，它就是有序曲，然后有高潮啊，也有最后的这个进入大海，一种很开放啊，这个很全面的啊一个展现，但是呢又有重点啊，不单是要注意前后的呼应啊，那么在重点部分又努力去突出黄河的这种面貌。 嗯。是的，那听了您的介绍呀，感觉到绘本也是有节奏的，就像一支乐曲一样，有序章，有起伏，有发展，有结尾。那么一条大河绘本呢，更像是流动的，给人视觉上的冲击。那这本绘本呢，虽然没有一位主人公的具体的形象，但是呢却有非常生动的旁白啊。在这里呢，我想来分享两段。我出生在青藏高原，那里有雪山、湖泊、小溪，我喜欢奔跑，喜欢外面的世界。我们一看到这样的文字啊，听到这样的文字，就觉得一下子鲜活起来了。那您为什么会给绘本配上这样很有童趣的文字呢？ 因为绘本嘛，主要的读者对象 是孩子们、 嗯、 啊，我想呢，很多孩子都知道咱们中国一条大河叫黄河，但具体流经了哪些省份，它的具体的风貌是什么样，可能形象思维这方面呢，我想要通过绘本来表现出来，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呢，从孩子的视角，我想呢，用第一人称的语言来描述黄河从源头到走入大海这个历程啊，使这个绘本呢有很强的代入感啊，孩子在阅读起来就和他们，这个他们的理解和他们的视角能够紧密的有一个结合，这样有利于小读者们对我们母亲河的理解和具体风貌的认识。 嗯，是的啊，其实您不光是创作了像一条大河哈、啊、这样非常优秀的给孩子看的绘本啊，同时您还创作过其他的给孩子看的这个绘本哈、啊、是讲述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的哈、啊。 嗯，是的，那我知道除了一条大河呢，您还创作过啊其他一些绘本或者说是插画，像哪吒闹海、西游记等等啊，这些绘画的主题呢都是根植于我们中国文化。那您的创作啊为什么会非常的接地气儿啊，为什么会聚焦于本土化的元素呢？ 因为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绘本事业发展的很快， 嗯 啊，我们也引进了很多国外优秀的绘本作品。那么我想呢，作为中国绘本画家，一定要站在我们中国民族的这个绘本发展的事业当中啊，一定要注意它的地区性、它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一种结合。我们可以用世界绘本的语言，也就是孩子们能读懂的语言来表述我们中国自己的故事啊。我想在这方面呢做一些实践，做一些探索。那么一条大河就是我想是给中国孩子也是给国外的孩子了解中国啊，这样一条大河它的风貌、它的精神所在啊，作为绘本是世界孩子们都喜欢的一种形式啊，一定要用我们中国自己的语言啊来讲述，可能呢它的这个民族特点和我们要表现的主题是必须这样的，就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我们用中国人的视角首先把它表现出来，让大家来了解来认识啊。我想在这方面做一些实践啊，做一些探索啊，当然这个都是在探索当中，尽力的用这个孩子们读得懂的语言，或者说在世界通用的这种绘本的语言啊，向小读者们讲述中国的黄河。 嗯， 我想是非常有意义的。 嗯，是的，有一句口号啊，叫中国的孩子读最好的童书，让世界的孩子读中国最好的童书。那最后呢，也想请您给家长和小读者一些建议哈，如何来在暑期去选读绘本呢？ 阅读绘本呢，现在是很多家长非常关注的、非常积极参与的一个阅读活动。我想呢，这个家长或者孩子们，在选读绘本的时候，一是要注重他绘本的品质，也就是说，他的绘本呢，一个是要适合孩子们来阅读，另外呢，在内容上啊，一定要挖掘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有趣味性的、孩子们易于阅读的啊，这样的好的、优秀的绘本。有些绘本呢，可能呢，虽然内容是讲给 孩子，但是由于作者在这一方面啊做了很深入的探索啊，有的作品非常的取得小读者们的喜爱，我想呢这需要我们的绘本作家的多方面的深入的研究，包括国际优秀的绘本和中国优秀的绘本啊，来不断的进行探索，挖掘那些有思想内容的，或者对孩子有非常有启迪作用的啊，适合孩子阅读的啊这方面的一些实践和探索啊，推动我们绘本的创作呢有一个更大的发展，我想这也是小朋友们啊小读者们和家长啊都非常期盼的，我们会努力的做这方面的探索。 嗯，是的，那也希望我们的小读者，我们的小朋友能够在暑期呀饱览一些富含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这些绘本啊，过一个非常有价值同时也有乐趣的暑假。那今天呢，非常感谢知名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一条大河绘本的作者于大吴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于老师。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您。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这一刻我们初试提升。 198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这一刻，我们崭露头角。 现在开始超越，各位观众，这样大洋洋就获得了第一名。 这一刻，我们屏息以待。 北京， 2022年，相约北京，欢迎你们，欢迎朋友们。 这一刻，北京正以崭新面貌迎接2022踏雪而至。 现在是北京时间， 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正式发布， 京张高铁正式开通， 国家速滑板冰丝带整体亮相， 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计时频道，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北京时刻，冬奥时刻，冰雪制约，你我期待。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新闻广播。